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大陆诗人徐慕城嘅作品啦。今集继续啦。 嗯，徐慕城咧，上一集我哋有讲啦，咁佢现实身份系一个传媒大亨啦，做咗好多令人好深刻印象嘅媒体嘅创举啦。但系咧，佢嘅诗咧就好低调吓，以至于咧，听讲佢呢本诗集《一个青年的肖像》咧，即系销量都远远不达理想啊。咁佢亦都冇用自己嘅传媒去宣传佢啊。咁呢个咁低调嘅诗人呢，其实呢係黄灿然介绍我留意佢嘅，咁后来都有好几个朋友都同我提出，即係话哎呢个诗人好值得重视。咁呢我睇之后呢，咁我有一个好大嘅感觉啊，就係好明显黄灿然对佢影响好大。黄灿然嘅诗呢，同埋黄灿然推崇嘅诗人，比如话葡萄牙诗人佩索啊，呢个希腊诗人卡华菲斯，佢哋全部都对佢嘅诗呢，尤其系睇得后嚟嘅诗呢，越嚟越大嘅影响。比如话对一啲场景嘅白描啦，同埋我好欣赏佢嘅诗嘅一样嘢，就系话点到即止，讲、完就好啦，即系佢有啲咩感受，所以佢嘅短诗往往都非常之精彩，反而长诗咧就有啲拖沓吓。咁佢嘅短诗咧有一首诗咧，简直系好似喺度感谢紧呢个黄灿然咁嘅，就叫《读我的灵魂》啊。咁《我的灵魂》咧就系黄灿然嘅一本诗集嘅名嚟。 哦，咁我哋而家听听《读我的灵魂》。 读我的灵魂，徐慕城。当一个虔诚的诗人刚刚得到一个飘忽的灵感，众神比他还要焦急地想要促成这首诗的诞生。这一个想出一组意象，那一个立即把它们变成句子，精通韵律的那一位又来修修改改，让节奏变得更加明快。诗人只是目睹了这奇迹的发生，只是偶尔运用那么一点技艺，巧妙地平衡创造者之间的纷争。 读我的灵魂，咁就系大陆诗人徐慕城嘅作品。 系啦，咁当然啦，唔系个个读人都会知道我的灵魂咧，就系黄灿然嘅一本诗集，因为诗入边都冇提到呢个诗人就系黄灿然，所以咧我哋反而可以谂，咦，佢讲紧嘅系一个诗人嘅普遍嘅状况。啊，一个诗人咧好重要嘅一点啊，佢用咩去修辞佢？系虔诚，即系一个诗人原嚟有一个好重要嘅特质系虔诚。如果佢足够虔诚呢，佢先至可以获得灵感啊，即係真係天赐啊。咁呢个好有趣啊，因为我哋都用咗即係好大嘅努力向公众嚟讲明，其实灵感呢样嘢呢冇咁神奇嘅，即係可能通过努力可以写好一首诗嘅。但实际上呢，徐慕城又好啦，黄灿然又好啦，咁喺呢首诗入面呢，佢强调嘅真係有个灵感係飘落嚟嘅，係因为你好， 你够虔诚。 係啦，你够虔诚，你好信奉诗神啊。诗神赐俾你，但咧赐咗俾你之后咧就唔关啲神事咯，神咧系喺度好焦急咁喺度等紧，或者系配合紧你啊，抌个意象俾你，哇嘅诗人就即刻将佢改下改成一句诗句，写得好好生动啊，即系你好似睇到成个好似个生产过程咁样， 系等紧佢诞生啊， 系啦，所以咧呢度嘅时候咧，你再翻去睇《我的灵魂》，你可以将书名后拎走佢。好似系真系一个灵魂嘅诞生咁，就唔止系一本诗集或一首诗咁，但入边嘅诗人咧就好似一个炼金术士咁样，佢只不过系将啲嘢系点化下、配对一下咁样，就将呢个咁神奇嘅嘢吓，佢将创造者之间嘅纷争平衡咗。点解佢话系创造者之间嘅纷争？ 系咯， 上边佢讲紧众神，唔系一个神。是众神，就好似古希腊神话入面几个神呢都想试探一个英雄俾个苹果佢睇下佢点样去处置一样之嘛。咁呢个英雄如果系个诗人，佢就会好巧妙咁样将呢个苹果即係俾到应该俾嘅人手上，仲要变出好多花样出嚟。 咁呢度好似呢首诗好短，但系好似讲紧一样神奇到，即系如果你自己唔系写诗，你唔会知道入边嘅秘密咁样。 同埋，我觉得佢好好咯，佢仲要写系我的灵魂啊嘛。 系啊，即系呢本诗集咧，我的灵魂嗰本诗集咧，我亦都知道啦。黄灿然写嗰本诗集咧，就系、是、真系好似系神迹咁样。即系佢话用咗几个月就写好晒成本诗集，而且写完之后佢仲忍唔住又写多咗一本，就叫奇迹集。啊，我的灵魂同奇迹集咧系黄灿然喺好短时间写出嚟，佢话完全系上天赐给佢嘅礼物咁样。 系好中意用虔诚去形容诗人啦， 吓。系啊，咁咧、因为呢首诗咧，我哋就要介绍另一首咧，叫香港嘅诗。嗰首诗比较长啊，讲佢去香港嘅成个经历嘅，咁都几啰嗦下嘅。咁但系我想直取核心咧，直接我哋听后边嗰段，就系话佢入边佢话佢听见到一个佢中意嘅一首诗嘅作者，好明显呢个诗人咧入边写到嘅香港诗人就系黄灿然嚟嘅。佢同黄灿然一齐去清水湾去探佢嘅旧朋友。咁咧佢见到旧朋友之后咧，佢哋就一齐坐低倾偈啦。咁佢就开始去分析啦。其实从个旧朋友同黄灿然都系一面镜咁样去照翻自己。我哋听一听后边呢一段。 香港节录徐慕盛。在前者面前，我还是当年的我，眼神、语气、手势大概一点没变。对于后者，我的全部过去只是一本单薄诗集的史前史，不是因为它，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结识。第二天早上，我独自坐在天台上晒太阳，翻看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喝咖啡，抽烟，凝神眺望碧蓝的海面。我知道下午我就要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小窝，去抚弄我的小猫，给我嫩绿的盆栽浇水剪枝。这开阔的海面还会在这里闪着粼粼波光，正如我家对面的霓虹夜夜照进我的卧室。几天之后，我在电邮里写道，坐在从清水湾去机场的出租车上，沿途依次是青山、楼群、坟场、庙宇，醒来已是机场门口。大概是经过楼群、坟场的那个片刻，我忽然领悟到了一点东西。诗人在回信中说，这样的朋友聊天仿如读好书，正如布鲁姆所说，读好书时你会无意中听到自己。 香港咁系一个节录啦，咁其实呢首诗系来自呢个去年的几次旅行啊嘛。 系啦，咁佢一组诗嚟嘅。咁香港呢次旅行呢入面呢，香港其实冇乜点出现啦，佢入面就出现咗个清水湾吓、但系又有一啲系好香港嘅嘢，佢话青山、楼群、坟场、庙宇，全部系挨住嘅，呢啲系好香港特色嘅，因为地方浅窄吓。咁即使去到清水湾咁大地方嘅地方，都系会系咁样挨埋噶啦呢嘢。但系佢话咧，就系、是、经过楼群同坟场嗰一刹那，佢好似领悟到啲嘢。当然啦，生死之间，生同死点样挨得咁近？咁呢个前面系有铺垫嘅。佢话佢嗰个旧朋友系好熟悉当年嘅佢嘅。已经知道晒佢过去但系对于呢个新朋友，即系黄灿然嚟讲，佢对佢嘅了解就系佢嘅一本诗集啫。即系我哋识一个诗人都系咁样，通过一本诗集，我哋唔知道佢过去，但系佢好似已经将佢所有嘅嘢摆晒入呢本诗集入边。到底呢两个人系点样去塑造翻佢哋心目中嘅呢个徐慕盛呢？咁徐慕盛亦都冇谂好多，咁佢反而去谂咧，佢嘅过去，佢嘅人生。同埋即将来临嘅，即系可能几十年之后佢嘅死亡系点样紧紧挨埋一齐，就好似香港嘅坟场同楼群，同埋咧，其实从清水湾，佢喺清水湾搭的士去机场，其实都几漫长嘅呢条路。但系点解突然间又佢瞓醒之后已经到机场？即系佢入边啲全部都系好平实嘅描述，但系又全部好似饱含心意咁样。就是因为有一个坟场的背景在这里，令你觉得呢，生命好像充满了偶遇，充满了灵感， 所以就佢最后呢，佢话呢个王灿然回信俾佢，佢话我哋嗰次倾偈呢就好似读咗一本好书咁样，后面呢一句呢都系王灿然嘅话。王灿然好鍾意引用呢个布鲁姆呢、这个美国嘅一个大评论家讲嘅，佢话读一本好书呢你会无意中听到自己。咁佢点解用成呢句话嚟做成首香港呢首诗嚟作结呢？其实佢都系不断咁喺度听緊自己。无论是他搭的士由清水湾去机场，定是他同王灿然同埋他的旧朋友攀谈，他都是为了听到自己。呢啲香港同埋呢两个香港嘅人，对于他嚟讲就是一本好书。 嗯，啊，好有趣啊！呢首诗， 即系佢嘅成本诗集咧，我谂都系咁样嘅努力咯，即系想通过写作去睇清楚自己到底一个点样嘅人。 系，仲要通过另一个诗人另一本诗集系嘛？好，跟住落嚟咧，继续呢一组诗啊，不过就系另一个节录啦，就系、是、叫做《公园》。 去年的几次旅行，四首，徐慕城。公园，过去一年我很少出门，整整十二个月，我几乎每天往返于家和单位之间。偶尔会在晚饭后和女儿一起逛逛附近的公园。当第一场雪将它变得万分美丽，夜晚的小河边寂静无声，一对情侣在望我地热吻。多么奇怪，这公园身处闹市，此刻远如仙境，却无人光临。它独占了整条林荫道，整个儿童乐园。愿他长大之后能记得这夜间的雪景，这雪中的旋转滑梯。那对热吻的情侣也许已走出公园，他们的身体开始恢复平静。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每走一步，热烈忘我幸福的感觉就消散一分。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公园咁呢一首咧， 公园好有趣啊！就系话佢咧日日翻工放工啊，往返于家同单位之间啊，好明显即系同佢嘅身份好配合啦，一个大忙人啦，有事业嘅人啦。佢话去年的几次旅行，竟然咧去行下公园，已经对于佢嚟讲系一次旅行啦。咁点样可以成为一次旅行呢？入边梗系要有一啲即系好新奇嘅发现啦。作为旅行，佢嘅新奇发现就系佢睇到一对情侣喺度热吻，咁佢自己系带住个女一齐去行公园，咁佢又唔觉得尴尬，因为个女仲好细啦。咁佢就反而喺度想象啊，呢个公园今晚好似好神奇咁喎，點解會神奇呢？一個呢係因為我同個女嘅關係啦，另外一個就係入面有對情侶嘅關係，好似呢啲呢人嘅出現呢，令成嘅公園變咗一個啊仙境咁樣。咁佢又希望佢個女大個之後可以記得呢一晚，呢一晚好重要。但係呢呢入面佢突然間不風一轉呢，就話呢對情侶又點呢？佢冇忘記另外兩個人。佢就寫一個好有趣嘅發現，呢、這個發現其實如果我哋自己諗下，都會可能我哋都有經歷過呢一刻，熱吻過後，身體慢慢平靜，仲要離開公園，要告別啦嚇、一對情侶剛剛開始戀愛嘅情侶，咁佢哋每行一步入呢個現實嘅世界咧，佢哋幸福嘅感覺就消散一分， 咁好似有啲掃興添 啊！係啊，但係其實咧，佢哋係步向一個咩形象咧？咁其實我睇到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情侶嘅未來咧，可能係呢個我啊。即系徐无成，如果佢哋将来结婚生子咧，佢哋就会变成呢个平静嘅呢个爸爸。 系 啊，佢哋嘅爱，佢哋嘅热情咧，就会转移到去个女身上啦。 系，好似热情减却。 系啊，呢、這个我作为父亲咧，我又好有感触。即系到最后，你同太太之间，即系可能谈话嘅80%都系关于仔女嘅啫。 80%都少咗啦。 系啊，有啲系100%啊。咁你最初嗰一下嗰、那个热望我哋热吻嗰个片段呢，当然呢亦都冇消散到嘅，始终都系你记忆，就好似佢期待佢个女记住呢一晚嘅雪景一样。 即係佢個女將嚟長大，亦都有佢自己嘅戀人啊，會離開你啊，但你會唔會記得爸爸細個嘅時候帶你去嘅呢一幕呢？ 啊！但唔怪之佢形容呢个公园系一个好似仙境咁嘅地方， 系啦，因为佢将自己对女嘅感情咧，同埋佢自己记忆中佢同佢太太，其实亦都投射喺呢对情侣上边啊嘛，即系呢对情侣，佢点解佢话每行一步，幸福嘅感觉就消散一分咧？其实亦入边有少少感慨嘅吓， 系， 即系人生就系咁样，嗱呢个阶段行到另一个阶段啦。咁樣 係，不過又好得意喎。咁佢又形容到即係呢個公園喺呢個鬧市中間啊嘛， 即係好似佢係去旅行咯，就所以佢話係即係去年幾次旅行。其實公園係佢屋企樓下啫嘛，但係點解係一次旅行呢？一次旅行就係話好似係一個人咧，從日常生活突然間 可以拋開一切啦， 突然間去發現啲嘢。咁呢種發現呢，係下一首亦都同個旅遊關嘅好短嘅一首詩，亦都有喎。我哋睇下呢首 《驚異》。 惊异，徐无成。当我在阳台上抽完一支烟，关掉窗口的小灯，合上女诗人的传记，回到屋里，看着熟睡中的这个漂亮的小女孩，一个十一岁的女儿，这全部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惊异咁就系徐无成嘅作品。 呢首诗简直可以讲系唔系诗咁啊！我哋觉得好似好似突发感慨吓，会唔会系佢做完呢件事情之后咧，佢同佢太太或者同佢朋友话：，诶、哎，头先发生一件咁嘅事，我惊异咗啊！但系呢个惊异好堪即系咀嚼，因为点解咧？我有时都会有呢种感觉嘅。当你睇住你嘅女喺度瞓觉嘅时候。你突然间会问，咦？点解我点样一步一步行到呢一步？ 突然间 即系做咗个奶爸，即系咁样嘅生活咧。仲要系前面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嘅，佢话合上女诗人的传记啊。喂，我都曾经系期盼过呢种浪漫嘅生活吓、比如话我哋介绍个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哇，呢种即系风花雪月，呢种即系人世间嘅冒险。但系最后点解？所有嘅驚訝咧，都比唔上一個女瞓喺度，即係俾到我嘅驚訝咧。即係其實呢個驚訝就係話，我點樣抵就咗呢個生命？我抵就呢個生命嘅同時，我點樣去將我嘅生命擺到嚟依家呢度？咁其實前幾日我都有同我太太，我哋幾乎係異口同聲咁樣發現，咦？點解我哋依家會變成咁樣嘅？咁樣連去睇出戲都難啊！真係，因為兩個仔女嘅時候，你托付得呢一個，嗰、那個又托付唔到，即係我哋只可以輪流去睇戲嘅時候，我哋就會話：這全部的生活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呢？即係不知不覺你就行到呢一步啦。你可以講係。惊叹，你可以讲是赞美感恩，当然亦都可以讲是咦，点解会咁样？ 系，我谂佢都是开心的，因为佢都有提到是漂亮的小女孩。 系啊，咁当然你要感恩嘅。 系最后啦，我哋要听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徐无成。当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个世界，像初次下水的船。回望着与万物告别，船尾插进烈火的大海，虚空的烈焰舔上我们的鼻翼，我们曾在爱人的头发里贪婪地嗅闻肉体的芬芳，最后一滴浑浊的泪水，最后一次奇迹，用物质表达情感。你活过，一切活过的事物都将死去，小小的星球散了假的荷花，也许只是失控的时候到了，眼泪从泪腺里流了出来，物质要与物质分开。 最後一刻呢一首呢？ 最後一刻呢，點樣揀嚟最後呢？因為成首詩都好唔一樣啊，喺成本詩集入面係一首好閃光嘅詩，入面呢充滿住呢呢種靈視啊。喺最後一刻你唔係感到悲哀，唔係感到可惜喎。佢用一個好有趣，佢話我哋睇住個世界好似初次下水嘅船，明明係最尾，點解會變成初次呢？ 嗯、 其實佢國家係我哋嘅死亡或者一切事物嘅告終，其實永唔係告終啊，係一次真嘅開始啊嘛。但佢入邊又反覆咁強調一樣嘢，物質啊，物質呢個詞出咗三次啊，都係講緊佢嘅淚水啊。 嗯， 我哋喺最後一刻可能唔捨得嘅時候呢，我哋會流眼淚。我哋用物質表達情感，我哋眼淚係可感嘅嘢，但我哋情感永遠講唔晒。喺最尤其喺未流之際嘅時候，你想講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最後你就係一定眼淚。但係最後佢話物質要和物質分開，其實暗示緊啲係咩？暗示緊嘅係精神同精神係唔會分開嘅。依家要分開嘅只不過係眼淚喺我眼睛度流咗出嚟啫嘛，就好似我同你，假如我要去死亡，你仲流傳喺世。只不過係一個肉體同另一個肉體嘅分開，佢冇講出嚟嘅係乜嘢係冇分開嘅咧，就係精神。 呢首詩突然之間又嚇、 將 今日嘅今晚嘅情緒又嚇轉換咗啦， 又提翻高翻係嘛？即係唔單止係啲柴米油鹽啊，帶住個女行下公園咁樣啦。 咁我哋一連兩集介紹咗徐無成啊，咁啊希望佢事業得意嘅時候，佢嘅詩亦都可以出翻多啲啦。 係啊，出翻多啲，同埋大家關注多啲佢嘅詩啦。 好，下次再介紹其他詩人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